高铁进行。 它在形容词后头修饰这个形容词，修饰形容词的我们就叫做状语或者是副词。我们都已经晓得，当这个主语过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形式主语 it 来替代，也就变成 it is。 Bythwaite Hall. Sorry, how do you spell that? Bythwaite